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书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记录首都北京发展历程。北京文艺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广播剧特别节目，10月1日到7日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敬请收听。 广播连续剧《京城第一家》第4集。 阅兵饭馆的开业，那可称得上是一炮打响啊！过了几天，他们又接待了美国大使馆的包桌。哎呦，上的那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啊，让老外们是边吃边夸，赞不绝口啊！打那儿以后，这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就成了阅兵的常客了。来用餐的人是越多，他的名声就越大，哪怕是刮风下雨，胡同里啊都总是排着长队啊。预定就餐的顾客时间最长的要等上2个月。常言道啊，一时激起千层浪啊。让刘桂仙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小小饭馆竟成了各方面强烈关注的对象。首先感受到这一点的呀，是工商所金平所长。 哎，原来你们不是答应老贺了吗？现在怎么变成30斤粮、2斤油、4块豆腐了呢？这够干嘛的？你还不如不给呢。啊， 是我。 嗨，安群啊。 哎，你今天出门比我晚，我放在桌子上的材料你带走了吗？那是一些报刊赞成阅兵的文章。 哦，这些我都带了，我翻了翻，真是太有用了。 哎呀，老金呐，我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有雷在这几天，无雷也在这几天了。 安群，您放心，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那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哎，我上课去了啊。 哎，请进。哦，小尹呢？有事儿？ 金所长， 这些都是给咱们所写的信，您看看，多一半是在质问为什么要批准这么一个私人餐馆的。还有，这是两个多月以来的批判文章，我都给您攒着呢，这不都给您拿来了， 放这儿吧。啊，你忙去吧。 嗯， 哎，回来 啊，有事所长。 阅兵饭馆那儿啊，你们这几个小青年呢，多给关心关心啊。 哦，所长，您放心吧。 哎， 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老金， 老金， 老贺呀！ 哎呀，快快 坐下说。 哎呦， 刘桂仙那边有新情况。 嗨，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鸭子买不到了，大家支援的邮票啊就剩一斤多了。刘桂仙说原料供不上，真得关门了。 哎呀，刚才进办公室的时候，我接了个电话， 嗯， 说每月给阅兵30斤粮、2斤油、4块豆腐。他们敏感得很，听到财经局李书记给我下令了，都往后缩了。 哎，怎么李书记找您谈话了？ 嗨，我找他汇报的。 哦， 嗯，李书记刚调来，40来岁的样子，文绉绉的，挺精干，要我做工作，让刘桂仙在一周之内主动关门。 啊，那您怎么说呀？ 我对他说，这工作我没法做，不过这个李书记他会咬住不放。哎呀，没想到轮到我们唱乱云飞喽。老贺，外边攻进来也好，内部有人撤走也罢，关键的关键是阅兵饭馆自己不能关门。 是啊， 老贺走。 哎，老金，你干嘛呀？要下雨了。 没事，你跟我走一趟。 哎呀， 快点。 老金，您这是唱的哪出啊？上河北高碑店干嘛？ 好久没坐火车了吧？嗯，坐好了。哟，你瞧，我差点忘了，我这兜里啊还装着脆枣呢。哎，老贺，你尝尝。 哎呦，快说吧，别吊胃口了。 哎呀，这还得从这枣说起啊。今儿个来上班，胡同口就有一老头卖着脆枣。我一问才知道啊，这枣啊是从河北高碑店的集市上买来的。 集市 啊，我一听说有集市我就来了精神了，我想我们得跑一趟啊，要是有农副产品，那个体饭馆它不就不愁原料了吗？ 啊，对对对对。 你才胡说呢，我妈是国营，你妈是私营。 私营怎么了？私营怎么了？ 私营就是资本主义，我妈不叫我跟你玩了。 不玩拉倒，你走啊，你走啊， 走就走。哼。 小五，哎，你和东子吵架了？ 妈 啊， 东子他骂咱家是资本主义。 哎，给我回来。小五， 不，我找我哥去。 小五，孩子怎么会知道这些词儿？ 刘大妈，是我，李月。 啊，啊，是李经理啊。嗯，您进屋。 您还是叫我李月吧。东子这孩子不懂事儿。 啊， 嗯， 哎，你坐啊。 孩子的话，您别生气。哎，您现在的身份啊，不一样了，上了报纸了。 我一老百姓吃饱了饭没几天的，不就炒几个菜挣点辛苦钱？ 哟，老百姓，您可别这么说。 怎么了？ 有人给您记着账呢，说这回呀，可真是看到什么是资本主义了。 谁再说这个，我跟谁急。 9月30号中午买了几只鸭子，您还记得吗？ 嗯，我花了20块买了4只，怎么了？ 到了晚上开业，您就买了7只。这才几个小时啊，你少说也赚了3只鸭子的钱。晚上那顿饭呢，您赚了多少？ 我没细算。 有人替您算了算，流水您就收了160多块，刨去成本，您至少净赚70多块钱，再加上中午赚的，好家伙，您一天下来就是小90块呀。 哎， 那一个月呢？一年呢？ 我们国营店可是给国家挣钱，您呢是入了自个儿的腰包了。 哎，李月，这账不能这么算呐！啊，我汗珠摔八瓣的，一家人起早贪黑的， 账还没算完呢。外国人在您这儿包桌，一人10块钱的标准，一桌就100块呀。您都给人上什么菜了？那一斤对虾才2块钱，您可是赚大发了。给您算账的人说，说您谋取暴利不冤，说您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也不冤。 那我把钱退了？ 您往哪儿退呀？啊，再说您这店呢未必就能办下去 啊。 您的粮油副食关系办下来了吗？金所长擅自批给您营业执照，要说错这是大错。这所长的位置他坐得稳吗？是谁害他丢了官？这不是明摆着吗？ 啊，这里 大妈你也别生气，得我该走了，您别送啊。 老郭，郭培基， 喂，来了来了。 哎呦，我在厨房拾掇炉子呢，你干嘛呀？这是急着白脸的啊？ 水桶，水桶呢？ 这不是水桶吗？ 你给我！ 哎，等我说，你滴了这一桶水，你上厨房干嘛？哎，你把炉子上浇水啊！ 我不干了还不成吗？啊！是我搞资本主义，是我搞资本主义还成吗？ 干嘛呀你这哎呦，别这金矿里是营业执照，你带他干嘛呀？你 是我害了金所长，我不干了还不成吗？啊，我还打我的槐树豆去，我还装土鳖去。 哎呦，你老郭，哎哎呦，这 哎呦，老贺，金所长， 哎，来 老郭，来先把这两袋东西放好啊。 哎呦，这什么东西这么老沉呢？ 哎，老郭师傅，哎呦，刘桂仙，这是出什么事了？ 金所长 啊， 对不住了，我憋了2个月了，我实在干不了了。我 别桂仙，你先别哭别哭嘛。 你看， 来咱把这拾掇拾掇啊，捡起来捡起来啊。哎呦，这营业执照可是来之不易啊，这得 是啊， 收好了啊。 金所长，刚才李月来串门，还是叨叨什么复辟资本主义那一套，再加上这原料现在我没着落，他是越想就越，把我刚拾的好的炉子都浇灭了。他说他不干了。 我愿意去啊，金所长，您是好人，我不能连累您呐。 鬼仙儿，鬼仙儿，要说压力啊，咱们金所长可比您大呀。 文革那阵子，挨批斗蹲牛棚子过来了，没什么。哎，老郭师傅， 哎， 回头赶快把那炉火拢起来啊！ 哎，老贺 啊， 这两大袋东西 是，打开看吧。 哎呦，鱼肉，桂仙， 哎， 这还有鸡和鸭呢。 啊、 哎呦，老贺金所长，你们上哪儿弄的呀？这是、 哎、 河北高碑店。 哦、 老金呀、啊、听说那儿有集市，拉着我就去了。 我跟老贺到了那个高碑店的集市啊、这一看还真是不少东西啊。哎，不过那个集市你得早去，去晚了就没了。当然了，这东西是贵点，但不管怎么着他能买着了。 是哎呀，这样我们家老大老二也有事儿干了， 这下放心了吧。 哎呀，桂仙啊，我拢火去了啊。 哎，快去大妈。 哎， 刘大妈。 哎， 我们给您送豆腐来了 啊。 小王尹丽、 哎、金所长。 哎，金所长您在这儿。 哎呦，你们从哪儿弄的豆腐呀？ 这些豆腐啊，是我们所里的几个小青年用自家的副食本买的。 哎呀呀呀， 大伙儿说了， 嗯， 从明儿起就轮流给您送豆腐来。 哎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哎，所长， 嗯， 财经局的李书记来咱们所里了。 哦，那怎么事先没打个招呼呢？ 杨所长看您不在办公室，就让我找您，让您尽快回所里。我来的时候，杨所长把办公会的所有成员都叫来了，在会议室里陪着李书记等您呢。 老金， 这还真叫安群说中了。啊，桂仙， 哎， 你们好好收拾收拾 啊， 啊， 我得回所里去了啊。 哎呀，老郭已经在厨房拢火了，你吃完饭再走吧。 不行，我得马上回去。 哎，老金，您没事吧？啊， 桂仙啊， 哎， 记住喽，做饭馆的炉火不能灭了，只能越烧越旺。 嗯， 好，我们走了啊。 哎。 老金呐，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 我是在想安群说的话呀，他真是料事如神呐。 这尹丽说李书记在会议室等您，一周的期限到了。 李书记，您在会议室里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见金所长的人影， 不合适， 要不改天再来。您看所里这么些人都陪着。 张秘书 啊， 沉住了气，今天见不到他我就一直等下去啊。 书记，喝水喝水。 哦， 李书记，金所长回来了。 哦，回来了，回来就好啊。老金呐， 啊， 坐吧。老金，我们约定的期限到了，是吧？ 李书记啊，我当时就跟你说了，刘桂仙的工作我做不了。 金所长如此固执己见，我想是借助了外国人的力量吧。啊， 这得请李书记把话讲清楚了。 还用得着我说吗？同志们，这是内参上转载的美国记者詹姆斯写的文章，还有他采访我们金所长的报道。这个美国人说，是他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出现了第一家私人饭馆。这无疑是向世人宣布，在新一轮的政治斗争中，改革派显然占了上风。 李书记，在刘桂仙的问题上我确实很坚持，但是我没有必要去借用外国人的力量。我的力量上来自党的三中全会的召唤，下来自群众的要求和呼声。 老金呐，你就是有一千条理由，你得承认这事儿闹大了，给西方提供了污蔑和歪曲中国的口实。上面追究下来，你要承担全部责任的。 既然李书记说我有责任，那我就一个人扛着。 这么大的事儿，老金同志，你扛得住吗？我们财经局是你们工商所的直接上级，能躲得过这责任吗？嗯， 李书记，材料都在这儿。 老金同志，你看看。啊，杨志国，大家都看看。这些意见、批判文章，一大堆的材料都送到局里来了。质问财经局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为什么让一个属下的工商所如此胆大妄为？大家看。这些是理论家、经济学家写的批判材料。张秘书 啊， 你念一念标题，让大家感受一下这里边的火药味。 好，那我读一读标题啊。阅兵饭馆，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从阅兵饭馆的暴力看资本主义的本质，阅兵饭馆为谁招魂。 好， 哎啊， 不用再念下去。 哎，好， 李书记啊，我这里也有一些文章，我也读读标题，也请大家听一听另外的声音。啊，这个是论阅兵饭馆的社会主义属性，私营饭馆与资本主义不能划等号。啊，这还有一个，阅兵饭馆开放搞活从这里起步。啊，这下边还有，还听吗？ 好了好了。再说就没有意思了。理论家林德凯针对阅兵饭馆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其中这篇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结论最具权威。林德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断，一个业主只要雇了八个工人，那他就成了资本家。 李书记，前些时候我们的杨副所长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我有些准备，资本论我也带来了啊。你看有关这一段啊， 我读来读去也没有发现马克思给资本家下任何定义。同志们，我现在突然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毫无意思。是不是资本家就那么重要吗？还是让刘桂贤一家先吃饱饭更来的实际吧。李书记，杨副所长，你们可以到刘桂贤家去看一看，吃的是什么？是把鱼钱当饭吃，盖的是什么呢？七口人冬天盖两床破被子，被子里边续的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破布条。像他这种情况，翠花胡同还有，咱们东城区还有，咱们北京城还有。同志们，解放都30年了呀，批一张执照，让我们这些善良的老百姓靠自己的双手养家糊口，吃饱穿暖，难道有错吗？ 是啊， 就是 挺 容易的， 没错， 够了。金所长混淆了许多是非和原则，对自己的严重错误毫无认识，我只好遗憾地宣布，从即日起，金平同志停职检查。快过年了，我本不愿意这样。 李书记，不能这样处理金所长啊！ 是李书记， 好，杨志国同志，你什么态度啊？ 我服从组织决定。 金平同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对不起。我刚才在办公室接了个电话。 你没看见这里正在开会吗？ 是市政府办公厅打来的，通知金所长立刻到市里去。 市里， 过年好！ 哎，各位，听说没有，中央领导要来咱们翠花胡同了。哎，不知道， 真是大年初一准是拜年来。 哎，给谁家拜年来了？ 哎，别说，看那边好几辆车过来了。哎呀，来了， 瞧瞧， 这谁呀？那是 谁啊？哎，你们看是陈木华。 陈木华， 真的，刘义林，刘义林副总理不来了。 那是贾平三副市长。 这大 路 的是谁呀？ 是，那不是工程局的金局长吧？哎，都进阅兵饭馆了。 哎呦，都是阅兵饭馆了，那不是 吗？哎，金所长，您没事吧？ 小插曲过去了。 好， 刘桂贤和郭师傅，该你们道谢了。 哇，家里来了很多人，很热闹嘛。 陈副总理，这些都是翠花胡同的居民代表，这位呢就是刘桂贤同志。 是，陈副总理，我叫刘桂贤。刘桂贤同志，哎，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和姚依林副总理、贾廷三副市长给你和你的全家拜年来了。 哎呀，谢谢领导，哎呀，谢谢，这么重的礼，我一个老百姓可不敢当啊。 是啊， 刘桂贤同志啊， 哎， 两位副总理是从前门大碗茶和西单菜市场过来的。 哦， 你这是第三家了。 哦， 这是对咱们北京市工作的关心哦。 哎呦， 是。 刘桂贤同志， 哎， 你在很艰难的时候敢开个体户餐馆，是带了个好头啊。我们来看望你，是给你壮胆撑腰鼓劲儿来了。 谢谢。 小平同志工作虽然很忙，但他对阅兵饭馆很关心，看了报道、外电评论和内参上的文章，很高兴。他说是人民群众帮我们想出了搞活经济、缓解就业难、吃饭难的好办法。他说有了这京城第一家，就会有100家、1000家、10000家，要谢谢你们基层的同志们。 金平同志，也要谢谢你呀。啊，小平同志说了，外国人喜欢来阅兵吃饭，说明饭馆的饭菜好。他们去品尝这里的锅烧鸭， 锅烧鸭， 也是去品尝政治、看风向、气候、看阴晴圆缺的。 不能再叫他们用筷子，那样不习惯，吃不好的， 是不是？哦， 所以今天我们给阅兵饭馆送来了两箱盘子，里边还有20副刀叉。 哎呦，谢谢， 谢谢， 谢谢，你快点， 谢谢，我来，谢谢。 我告诉大家啊，关于发展私营餐饮业的几个政策性文件，很快就要出台了。 好啊！ 哎，对了对了，我们这里面有没有人想开餐馆的啊？ 有。那什么，我叫郝顺，我想开个咱老北京风味的小吃店。 我叫齐开阳，就是我弟弟齐开泰。 对， 我们要开一个烧麦馆。 烧麦馆。 好啊！你们工商所所长金平同志就在这里，大家写好申请就叫他批。啊，给你们发营业执照。 好了，客人要进来吃饭了，我们就该走了。 好， 刘桂仙同志， 哎， 翠花胡同的同志们，再见吧。 好，再见。 谢谢领导。 再见了， 老季。 什么话都别说了，好好干。 哎， 好好干啊！ 好好干。 我去送一下领导同志。 好。哎， 好嘞。 哎，慢走啊！ 让着点。再见。 哎，这回还有盼喽。 小顺，小五，孩子们，过大年了，快放炮啊！ 所有的炮仗都放了， 把炮仗都拿出来。全放了！ 哎呦，您听见了没有？那年刘桂仙家的鞭炮啊，放得最多，也放得最响。大伙儿想要说的话呀，都融进了这响彻云天的炮竹声中。哎呀，如今过去快30年了，个体餐馆已经遍布咱北京的大街小巷。但是同时啊，又以极快的速度淘汰更新着。哎，您数数啊，京城最早涌现的一批个体餐馆，现在几乎都销声匿迹了，唯有这阅兵饭馆仍然在笑迎宾客，仍然保持着当初的质量，当初的红火。这刘桂仙呐，还支持他的儿女们筹建规模更大的阅兵集团。但是刘桂仙他忘不了这个小小的饭馆，那可是养活了他家3代人呢，让他们住上了新的房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京城第一家，来之不易，能不珍惜？刘桂仙呐，永远不会忘记改革开放的四海恩情啊！涛声远去，岁月流逝。当人们幸福地分享着改革开放丰硕成果的时候，是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改革开放顶住压力、忘我奋斗、冲锋在前的普通干部和普通的人。他们的精神，那就是改革开放的精神，让改革开放这面旗帜永远飘扬在祖国的大地，飘扬在我们的心中。